说明条例，十一宗怀疑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当中十六宗同外科口罩相关，七宗同消毒酒精有关，一宗涉及生理盐水。贸易管制处处长麦旭锦表示，调查发现市面怀疑违规的口罩菌落总数安全测试超标，多数来自东南亚国家，而且散装口罩风险相对较高。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两日超过50宗，亦都是近两个星期以来最大单日增幅。新增病例之中有44宗是社区感染，其中首尔市有13宗，而首都圈以外地区包括光州市有22宗，中青南道2宗，大田市1宗。韩联社报道，外界关注首都圈以外地区的疫情扩散情况，在光州市病毒以寺院、教会、直销公司、养老设施以及是图书馆等为中心不断扩散，近五日的累计新增了39宗的病例，形容形势不容乐观。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大屿山和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4点，升697点，总成交金额1,75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9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8.5，升19.9；阿里巴巴214.4，升4.8；中芯国际31.6，升4.6。中国平安79.95，升2.45；美团点评179.4，升7.5；港交所350蚊，升20蚊；小米集团13.6，升7.6；建设银行6.09，升1.7；友邦保险74.7，升2.4；中国人寿17.12，升1.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04，瑞士法郎8.22，澳元5.373。加元5.704，新西兰元5.053，欧元8.755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5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6,37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9美元，卖出1,77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龙尾就温思劳街。咁另外啦，黄竹坑道由于爆水管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cy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国时迹点点分析。刘瑞绍， 国内咧过去咨询呢个工作咧，都曾经一度做到好好嘅。回归之后，临时立法会佢嘅功能系点咧？嗰阵时做过咨询嘅，真系搞咗好多场，系让反对意见咧喺个会上面公开讲嘅。嚟唔到现场，你可以事后去当时嘅新华社香港分社去敲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起走过 challenge。 大家好，我是梁明忠。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内户内国际艺术祭2019，它的名称是化手。它令我感受到包围我们的世界不是单一色彩，是七彩缤纷的。 年轻的风着。 详细内容留意香港电台面书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梁明忠与你一起走过。 我们希望用不同故事 一起走过不同国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救援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四的下午五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的。其实呢，这两日的讨论呢，社会的关注点呢，主要都是集中在港区国安法。全文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这一条的法例呢，已经是列入了基本法的附件三，并且呢，是在6月30号的晚上11点呢，已经是正式实施的了。不过看到呢，在个条文呢，自从是6月30号晚的十一点咧，喺政府嘅宪报嘅网站公布以嚟咧，社会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讨论，最主要就系关于咧啲条文嘅内容细则。虽说咧，寻日啦，无论系港澳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啦，邀请咗全国人大法工委同埋港澳办嘅人员啦，乃至到咧特区政府咧系召开咗记者会啦，咁但系咧依然有好多人咧，有好多不同的疑问，甚至是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的。最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昨日在街道上面，铜锣湾湾仔的街道上面，就有一些人聚集行了出去马路，亦都呢有人呢是被拘捕的。咁当中呢，有被捕人士就在他的背囊入面呢找到呢有涉及到香港独立字眼的旗。咁但是究竟正是 係攜帶呢一啲嘅旗喺度，有呢啲咁嘅標語喺度，係唔係已經係觸犯咗港區國安法咧？咁另外咧，其實香港嘅新聞界啦，都有好多不同嘅問題或者係疑慮嘅，譬如咧，其中有一啲嘅即係條文入邊咧係提到嘅，即係佢係第九條啦，佢咧係特區政府咧就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同防範恐怖活動嘅工作，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嘅事宜咧，特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咁大家就會問啦，咁即係牽涉到啲乜嘢嘢咧？而另外啊，一個嘅條文咧，就係牽涉到咧係警方嘅執法嘅時候佢嘅一啲嘅權力啦。嗱，因為咧，如果根據翻咧呢條嘅法例嘅第43條啊，就係講咧乜嘢咧？就係講警方嘅維護國安部門。警方的维护国安部门当他要去办理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时候呢，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的，包括第七点呢，就是对有合理理由怀疑拥有与侦查有关的物料或者管有有关物料的人员，要求他回答问题同埋提交資料或者係物料。尋日喺晏晝記者會上面咧，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話咧，其實佢都係將而家嘅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啊入邊嘅相關條文咧嘅一啲嘅延伸嘅啫。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去對比翻咧，而家香港法例入邊嘅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咧，其實佢入邊寫得好清楚，如果要檢取呢啲嘅材料嘅時候咧，係要经过程序嘅，包括系要攞到法庭嘅手令嘅。咁大家就会问啦，咁如果照头先所读嘅行文嚟讲，咁究竟要去侦查一啲牵涉到国安案件嘅时候，要检取一啲嘅物料，包括系新闻材料，又需唔需要攞到法庭嘅手令咧？除此之外咧，譬如关于国家嘅秘密系讲紧啲乜嘢嘢咧？传媒喺报道嘅时候，会唔会系被指为犯咗一啲煽动嘅行为咧？咁种种咧，都似乎大家都仲有甚多嘅问题咧，需要去理解一下嘅。电话号码18731，有咩睇法打嚟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2日，国务院分别任命特首办主任陈国基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以及欧家宏为入境事务处处长。朝早9点，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话，虽然今期六字居单位的面积相对较小，对家庭来讲选择较少，但相信整体销情不会有太大问题。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今次我们收到超过60000份的申请表，破了以往无论是推出的居屋或者六字居那个申请的数目破了纪录。尤其是今次两个盘相对来讲交通都是比较方便一点的，我觉得全部出售的机会都是相当大。 立法会财委会会议期间，有议员关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议员在立法会内的言论是否仍受权力及特权条例保障。议会阵线朱海迪： 议员就冇咗保障噶咯，如果翻翻转头，法律顾问话唔系啊，你讲嘢而家都系随时拉得噶啦，国安法。差佬在门口等我们的了，那我们怎么开会呢？主席， 财委会主席陈建波说，法律顾问需要长时间研究，会议仍需继续。 我又觉得财务委员会的事就根本讲财务事的嘛，其实我又看不到为什么会扯了去我们国安法关注那四项的罪行呢，这样是吧？所以呢，我都是做一个决定，我们会继续这个会议的。 11点，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被问到港区国安法会否对示威者起阻吓作用，他说无论如何市民都不应破坏公共设施。 我相信看回最近那个情况，其实整体那个破坏都是相对是少的，无论如何呢，这个公共设施以至整个香港那个环境呢，都是我们700多万人共同拥有的，只要我们是怀着一个爱护香港的心，是守护香港那个精神呢，我相信大家都会见到这个情况都会逐渐减少。 一把声音，一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请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嘅，傅景华你好。 你好， 系作为传媒学者，不如讲一讲咧，你睇完啲条文之后啦，喺对于新闻采访个方面或者系传媒报道个方面，有冇边啲地方你觉得系值得留意咧？ 首先咧就即系条文啱，即系都系公开咗几日啦，其实都系即系都好短时间啦，即系我都喺度消化紧，咁但系就我都呢几日我都同好多传媒学者、本地嘅、海外嘅。就即係大家有傾談，大家都喺度睇緊，究竟裏面有啲乜嘢係對，即係個工作係即係有個影響喺度。咁我大致上即係有幾方面咧，我想可以提出嚟啦。即係有啲即係我總結咗有啲普遍，大家有啲即係幾個憂慮啦。咁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嗰、那個例如第27条裏面所講嗰、那個宣揚恐怖主義。同埋嗰個即係個條文宣揚或煽動。實施恐怖活動嗰個，因為即係好多記者其實即係喺採訪過程之中咧，就係、是、其實例如佢訪問一個對象，佢本身可能係有即係倡議緊一啲被認為係恐怖活動，或者係宣揚港獨，或者藏獨，或者其他一啲獨立活動嘅嚇。咁、記者再採訪嘅話，其實就係容許去解釋究竟佢嗰個即係想法嘛。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亦都即係針對過往嘅一啲理解，佢可能會被認為咧，依種係一種宣揚嘅。即係舉個例，即係以前即係外國記者會喺香港度俾一位即係宣揚，即係我想講港獨嘅一啲講者嘅話，咁會俾你認為一個宣揚咁樣。咁呢樣嘢就大家好擔心，因為香港係可以即係過往係俾唔同嘅見解嘅人。去提出唔同嘅意見咁樣，咁而家睇嚟呢個情況咧就好難可以繼續做到啦。呢個係其中一個都好普遍嘅，即係究竟我哋係咪繼續可以訪問任何嘅人，係咪容許你有個平台去發聲？呢個第一樣嘢，第27条嗰度。第二樣嘢咧就係喺嗰個採訪資料嗰度，採訪資料嗰度咧就係第43条嗰度咧。咁咧提到咧就係咧喺嗰、那個即係嗰個國安部門咧，喺即係嗰、那個即係處理嗰個案件嗰陣時咧，係可以搜查所有有關嗰啲所謂嘅犯罪證據，包括咗電子設施啊，或者嗰啲文件啊，或者所有嗰啲 咁。記者同埋43条7嚇。 咁其實簡言之咧，就係話咧，即係記者其實嗰本採訪簿或者嗰、那個記錄咧。是一個最好重要的即資產，亦都是保護嗰個接受訪問的人的一個方法，是絕對不可以係即公開出去的。嗱，例如舉個例，如果你是可以公開的話，可以喺某個情況下公開的話，咁根本就冇人會同你講。有啲尤其是嗰啲可能涉及一啲重大的利益嘅，或者係根本係涉及政府行為的，或者是政府一啲做錯嘢嘅，或者商業上的嘅嘢，咁冇人會。即係容許，知道如果唔信，佢唔係話唔信個記者，而個記者本身都冇一個法律係令到佢係可以保障嗰個人嘅個人嘅身份不被公開嘅話咧，咁咧就即係好難做，根本係好難即係做到個採訪，即係一啲重，尤其是重大嘅利益嘅，咁所以呢一條嗰度咧就講到咧就係其實即係佢嗰個港機係好大權力嘅嚇，咁、咧就。你要交晒所有啲咩嘢得嘅，即係根本頭先你講話第7条，基本上合理你由乜嘢都可以交晒出嚟。咁呢個就都係普遍好多記者有一個憂慮啦。咁另外就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竊聽嗰樣嘢啦，因為條文嗰度亦都提到話，即係如果即係行政長官容許話，基本上亦都可以唔根據而家現行嗰個竊聽嗰個條例咧， 係 可以竊聽任何嘢，基本上任何嘢，即係包括傳媒機構。咁即係話根本喺香港你都好難話真係可以做一個完全不被竊聽嘅一個溝通，咁令到有一啲採訪活動或者要完全保障嗰個受訪人，或者根本係一啲whistleblowers 嘅，或者一啲人咧係本身係要一定要去保障佢個個人嘅資料嘅情況之下咧， 是冇辦法可以即完全去保障佢嘅話咧，咁記者嘅做工作咧就係一個好大影響。最後咧，我想講埋就係第九條嗰度，呢個咧就係最含糊，同埋即係即係大家都喺度討論，但究竟係點咧？大家都唔知道，即係你問我都唔知 道。即係加強對於媒體啊、網絡啊等等涉及國家安全事宜嘅宣傳指導、監管、監督和管理。 係啊，嗰度就係即係。即係有監管呢個字咧，就大家監督嗰陣時管理咧，大家就即係會好容易咧聯想到究竟即係一個中國即係用中國嗰種管理媒體嗰種模式，即係例如中國嘅本地媒體咧，就係宣傳部去即係去即係叫做督導嘅管理或者輿論監察咁樣。咁外媒咧就亦都有即係外交部，咁即係去睇下究竟即係。檢查或者係啲喺外媒究竟喺國內個採訪情況，而家睇落嗰個情況咧，好似咧就係其實將國內嗰種管理媒體嗰種模式，即係去要求咧個媒體係要忠於國家或者忠於黨呢種模式咧，就搬過嚟香港嚇，即係要有一個咁嘅嗰種咁嘅監察模式。究竟係點咧？我唔知啊，即係你我佢有條咁嘅條文，但係大家都好多擔心咧，究竟呢個模式係點樣運作法嚇？咁依幾點咧，就係我。即係喺呢幾日，即係我自己都喺度消化緊嗰啲內容，但係呢啲就有普遍咧，有啲傳媒工作者會提出嘅憂慮。 嗱，傅堅華頭先提到咧第43條啦，就係、是、警務處嘅維持維護國安部門咧，佢去執行職務嘅時候所擁有一啲嘅權力啦。我可唔可以嘗試用咁樣嘅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係、是、譬如政府一方佢會話咧，你主要而家係講緊咧涉及到一啲國家安全嘅相關嘅案件調查，佢先至可以採取咧你頭先提到嘅43条1去搜查一啲嘅有犯罪證據嘅電子設備啦，又或者係攞一啲嘅要求提交一啲資料或者係物料啦，或者係截取通訊啦。咁而國家安全嘅即係案件相關嘅罪行咧，主要就系讲紧咧嗰四条啊嘛，即系分裂国家啊、颠覆啊等等嗰四条。咁其实都可能系一个比较相对窄嘅范围之下咧，国安部门先有咁样嘅权力，就未必会去到你头先所讲嘅，譬如佢去报一啲嘅政府部门嘅重大失误啊，又或者系商业新闻，系咪可以安心啲咧？ 我有两点啊，第一就系咪真系窄咧？我相信大好多傳媒工作者又好，市民好，大家都仲係好多憂慮，係咪真係你所講咁窄？即係亦都有啲官方亦都提過話，可能即係嗰個條例只係針對好少數嘅個案， 極少數， 或者有都可能係咁樣。但係我相信有好多人咧，就未必係有。即係有個憂慮咧，就唔係真係你想象咁窄。尤其是咧，大家即係去理解即係你頭先講四方面啦，例如顛覆啊或者 係 分裂啊，即係呢啲咁嘅概念咧，喺國內我哋睇翻過往好多喺國內，由無論係記者啦、學者啦、人權律師啦，或者喺網絡上發表言論嘅一啲人士咧，佢哋被控嘅一啲頭先我講嗰幾類嘅。嘅理解嗰陣時咧，唔係你講到嗰種即係好窄嗰種，有好多好明顯係即係一啲言論，即係未必係去到一個即係行動，或者真係要一個好巨大嘅一個去個力量去分裂一個國家咁樣，好多時都係一啲言論啊，或者一啲相即係比較激烈嘅一啲建議啊咁樣。所以我懷疑好多人咧都唔係覺得你頭先我講咁狹窄， 係 咁、所以有個擔心喺度。咁但係當然最後可能真係咁狹窄，我唔知啊。 明白啦。 第二樣嘢我想講埋咧就係、有一樣嘢，另外就係如果係用呢條法例去做嘅話咧，其實咧如果過往嘅做法咧，香港嘅法庭嘅做法咧，就係如果我有個新聞機構，如果我唔俾，即係我以認為呢樣嘢，我唔應該俾個即係俾警方嘅，我可以用其他嘅司法覆核嘅方式，或者用其他嘅方法去即係唔交出嗰個樣嘢嘛。 作為一個抗辯理由 嚇。係啦，但係而家個情況就係、是，究竟呢個執法機構佢作出個決定，究竟係咪可以用到而家呢個方法咧？ 我就唔好清楚，但係佢裏面提到有部分咧，就有部分嘅嘢你唔能夠司法覆核嘅咁樣。 嗯， 咁究竟埋包括樣樣，我都唔知道。 即係對於尋日啊，李家超局長咧，佢講咧，都係用翻而家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咧嘅即係去法庭攞手令啊等等咧，先至可以檢走一啲嘅新聞材料咧。即係呢一個説法，你覺得都未能夠安到你嘅一啲疑慮係咪啊？ 我暫時都未即係啱啱講，而家我都正如我所講，其實都係啱啱呢幾日即係有咁嘅言論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實際上操作係會咁呢？我都唔知道。 但係可唔可以好快地去你自己評估，會唔會真係會有新聞嘅自我審查呢？ 係自我審查嚟嘅意思。 係啊，自我審查即係費事 high 啊！ 我覺得已經其實已經存在緊嘅啦，即係喺新聞界裏面出現一個自我審查嘅情況。咁隨住呢個國安法嘅出現咧，我相信即係呢個情況會繼續更加或者更加嚴重添啦。 明白，傅堅華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傅堅華係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嘅，剛才佢都係講咗自己嘅一啲嘅憂慮啦，唔知你嘅理解又係點咧？打嚟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发表声明，表示处理涉及港区国安法案件和上诉的指定法官。行政长官需要咨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之后作出决定，人选是来自司法机构的现任法官，拥有外国国籍的法官并不排除在外。声明又说，指定法官和所有法官一样，任命的时候必须根据司法及专业才能，不应该考虑政治等的其他因素。马道立在声明中提及有关港区国安法中规定的指定法官和法庭运作的5原则。声明指出，在考虑个别法官是否适合获指定的时候，必须考虑所有法律上的反对原因。声明又说，相关案件的排期、处理、委派哪一位或者哪些法官负责处理案件或者上诉，是由相关级别的法院领导决定，有关事宜全属司法机构的职责范围。英国批评北京订立港区国安法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计划为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提供成为英国公民的新途径，准许持有 BNO 的港人可以在英国工作或者升学5之后申请定居，一年之后再申请成为英国公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英方无视中方的严正立场，执意改变政策，为有关人员在英国居留和入籍提供路径，严重违背自身承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并且是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英方承担。海关表示，自1月底巡查超过35000次外科口罩及防疫用品零售点，发现24宗违规个案，拘捕61人，检获怀疑违规货品，包括超过120000个外科口罩、大约300支消毒酒精和大约20支生理盐水。有关案件涉及13宗怀疑违反商品说明条例，11宗怀疑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当中16宗和外科口罩相关，7宗和消毒酒精有关，1宗涉及生理盐水。贸易管制处处长麦旭锦表示，调查发现市面怀疑违规的口罩菌落总数安全测试超标，多数来自东南亚国家，而且散装口罩风险相对较高。屯门良景村凌晨发生火警，造成一死两伤，其中一名伤者危殆。事发在梁瑞楼7楼一个单位， 消防在单位内发现一名63岁男子，他被救出的时候昏迷，其后伤重死亡。两名邻居怀疑吸入浓烟不适，送往屯门医院治理。其中一名59岁男子危殆，另一名58岁男子情况稳定。消防在凌晨三点几接报到场，大约4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期间大约250名居民需要疏散。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的中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刚刚清理好，不过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交通繁忙，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是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嘅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一起走过 ，Together， 开心日报，陈淑兰。 人生总有高低起跌噶嘛，当我好低沉嘅时候咧，好好彩咧，我就系有屋企人啦，同埋有屋企嘅小动物陪住我。平时我啲狗咧叫极都唔嚟噶，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哋好有灵性噶。知我唔开心嗰时候咧，噏埋一边咧，佢哋就会全部咧过嚟咧围住我，俾到我好多温暖，令到我喺好低沉嘅日子里面咧，我都可以 cheer up， 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14岁的时候你听得最多的钟声是 Goodbye, sir. 住在英国普雷斯顿的海尔听得最多的竟然是 MMA 擂台的钟声。 一年前海尔的父母就不用他上学，让他多些时间练拳，闯入铁笼挑战 MMA 综合格斗大赛。 电视纪录片集《出位家族》，今集就探访这个家庭，看看他们怎样解释送小朋友上擂台。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港区国安法，大家即系睇，可能唔知道你哋睇咗个相关嘅条文未啦？咁都可能有唔同嘅一啲嘅睇法，或者有唔同嘅一啲嘅疑问嘅。你嘅睇法系点样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喺度嘅，就系听众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李先生，系，请讲。 冇啊，因为我睇到呢个国安法之后呢，因为其实每一次我哋都系有带埋啲小朋友去行嘅。好似琴日咁七一轮，我哋都觉得都而家唔知佢个法律系点，因为好唔清晰啊。咁样呢我哋都唔敢去行啊。但而家呢我睇到呢唔同嘅电台或者唔同嘅电视里面嘅新闻或者评论都好啦。即系諗起个国安法呢系非常之担心，因为呢好多时呢个谭耀宗呢佢好似讲话差唔多啦，如果我感觉我自己感觉到啊，觉到可能呢个就唔系好妥嘅一句说话嚟喎，包括香港时代革命咁样呢啲，佢对我嚟讲可能系我感觉就应该系唔啱啦。咁我问过好多嗰啲民建联啊或者咩成，打我去试下问下佢哋嘅口气啦。喂，你最好就唔好讲啦，点解一定要讲呢？咁我话到底呢啲系得定唔得呢？佢话唔知噶，睇当时嘅法官系点噶，最好你哋就尽量少出声啦。点解一定要出声呢？咁即系我自己觉得一样嘢咯，你就算定立咗乜嘢规则落嚟都好啦，系必须要清晰讲得清楚，连你哋嗰啲人大代表咩剩都系讲出嚟都系好似成日真系模棱两可嘅。我哋点解要出嚟行？我发觉中央包括香港政府、特区所有嘅所谓建制派官员都好啦，佢哋完全冇一个人了解到底点解个事情点解会走到今时今日系咁样走出嚟。而系净系怪责我哋而家做出呢啲嚟嘅一啲嘅反应，其实我哋见到好多青年咧系俾人咁拉咗咧，我哋真系好好心痛，好心痛，心痛唔系因为佢哋，而系因为个政治或者嗰个政府系做啲嘢出嚟，令到大家咧系好心痛、好失望，而家先系出嚟抒发下。所以我哋觉得，我而家对啲国安法咧，我希望佢哋所谓政府香港政府又点啊？佢虽然琴日林郑同埋其他嗰啲官員出嚟講啦，但係我相信好多記者問佢，我都睇全場噶啦。但係佢係真係答唔到我哋，真係想答到個中心問嘅嘢噶，係啦， 係即係阿李先生仲有疑慮係。 啊，仲有一樣嘢，我想而家我哋同你哋講電台講啦，其實我有啲嘢都保留緊。其實如果我哋講咗啲嘢出嚟比較激動少少，會唔會覺得我哋呢個咦可能違反國安法，要你們電台交出我哋嘅電話號碼？同埋追尋我哋所有嘅嘢咧，其實我真係好想問一問，我哋其實擔唔擔心 咧？嗱，不如我喺度簡單解釋一下啦，就係其實我哋對於所有嘅聽眾嘅資料咧，喺個節目完結咗之後咧，我哋就會立即銷毀噶啦。咁我哋除非得到當事人同意啦，否則我哋係唔會留低任何嘅即係聯絡方法嘅嚇。 即係佢就算係逼你哋，你哋都未必會。 唔係，因為我哋其實係即日銷毀嘅相關資料。 咁如果我哋講完，即係我哋好多朋友大家傾都話，如果打電話電台而家都唔可以，因為咧佢監聽啊乜嘢剩，佢有無限嘅權力。如果係講完，例如你話啊，我要啊攻破香港時代革命啊，死啦！佢你幾多點幾多時間打電話嚟電台，就要你交出我哋嗰個電話號碼，咁樣查知道我喺邊度嘛？又到我哋係反革命分子，咁我哋就所以我哋其實我係代表好多朋友。想發聲嘅朋友想問問你哋， 明白，明白， 會擔心咯。 明白，咁啊，即係再解釋多一次啦。所有嘅聽眾來電嘅資料咧，我哋喺只係供即係節目用途，節目完結之後咧，我哋係會銷毀嘅。多謝曬你，李先生，咁亦都提出咗佢好多嘅一啲嘅意見同睇法啦。咁其實咧，特區政府咧，佢亦都喺佢哋嘅政府新聞處嘅網頁啊，嗰個叫做維護國家安全嘅專頁入邊咧。上載咗一份嘅小冊子嘅，咁就係、是、大概係可能係比較即係睇到係比較簡略地去綜合翻啦一啲條文嘅一啲嘅相關嘅資料啊、內容啊等等，咁入邊其實都係再三強調咧，就係喺依個嘅條文咧嘅法治原則係有全面體現嘅，包括咗係無罪推定啦、保障公平審訊啦、不具追訴力啦、一事不可再審咧等等嘅。跟住我哋有聽眾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你好， 係有咩睇法，曾生？ 因为咧，我琴日咧都睇咗你哋嗰边嘅即系示威啊。其实咧， 即系你唔系香港噶嘛，系咪啊？ 我唔系香港嘅，我系深圳呢边嘅。 系， 因为我觉得咧就话，好似你哋琴日睇嘅示威，你哋和平示威，我觉得认为咧系好嘅。但系你嗰啲去影响民生嘅，好似话即系阻塞道路啊，即系 嗰啲的士司機同埋嗰啲其他人都要揾食噶嘛，係咪啫？你咁樣去阻塞路，你點樣去得到民眾嘅嗰啲支持咧？係咪先？即係我認為咧，即係正常嘅，大家都要生活，大家都要揾食，自由係冇錯。其實你哋香港人同即係大陸嘅自由咧，多得好多啦，唔係講笑嘅。 嗯， 你呢句，但係而家你哋仲去，即係因為其實你哋咁樣去，要反，即係覺得國安法同埋嗰個反中修例同，即係個引渡條例咧，你哋認為唔對你哋限制咗你哋自由，你哋去示威或者點樣？ 嗯， 我覺得都正常，因為你哋係自由慣咗嘅，咁突然間有個規定，可能會影響到你哋。但是你們和平示威嘛，你去打砸影響到民生，那些人都要生活的，那你沒有食，你沒得食沒得住，你其實你勞動才有收穫的嘛，才會有錢的嘛，如果不是怎樣去生活啊？ 明白，多謝曾先生的意見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好啦，上一集讲咗 Achilles heel 呢个 expression 嘅来源，咁啊就是一个非常厉害嘅战神，佢身体里面最弱最弱嗰一 part Achilles heel。咁咧，通常咧我哋攞嚟比喻咧系一啲强人嘅身体最弱嗰一嘅弱点啊。咁啊，我哋可以话，譬如俾个例子大家。Donald Trump's Achilles heel is 嘟嘟嘟嘟嘟，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佢嘅弱点啊，最容易被政敌攻击嘅地方咧就系乜乜乜咁啊。咁啊，再俾多个例句大家，我哋可以话，譬如 scientists are working very hard to discover the Achilles heel of COVID-19， 意思就系、科学家咧就而家努力尝试揾紧咧呢个新冠状病毒咧佢嘅弱点喺边度。咁啊，呢个字咧，我哋喺新闻都几常见嘅，咁所以就记咗佢咧。Achilles heel, A C H I L L E S， 有啲人有 apostrophe S。咁啊，呢个 expression 都几常见嘅，大家记咗佢啦。再串多次俾大家听 ，Achilles, A C H I L L E S， 有啲人之后有 apostrophe 嘅，有啲人就冇嘅。跟住咧 ，heel, H E E L。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1872311。在国安法的条文公布了之后，其实大律师公会亦都发表了一个的声明的，那入面就都有一些回应，特别他就指到就是港区国安法削弱了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障的高度自治，损害一国两制下的核心支柱，包括了是独立的司法权以及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且是指出咧，就是港区国安法似乎是有多条条文咧系同基本法不符的。电话旁边请嚟大律师公会宪法及人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沈士文。沈士文你好， 系主席你好。 嗱，因为咧涉及嘅条文相当之多啊，不过不如比较扼要地去讲咧，你哋觉得边几条系特别系同基本法不符啊？ 嗱，有一样嘢咧，就系基本法里面咧系好多唔同嘅条文咧。都賦予咗俾香港自治範圍裏面咧，就係、是、有關譬如係刑事法上面嘅執行，都係香港嘅法庭去香港嘅機構去執法同埋處理咯。 嗯， 咁但係喺一新嘅法例嗰度咧，就出現咗我哋所睇到嘅駐港嘅國安機構啦。 嗯， 咁佢就喺香港咧係可以行使調查執法嘅權力，就包括咧係去拘捕啊。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仲有條文規定咧，係某一啲特定嘅案件嗰度咧，係可以將個被捕人士係喺大陸嗰度受審嘅。 嗯， 咁所以咧，有關呢兩個部分咧，其實係最令人擔心。大家都記得，譬如我哋講緊係舊年 的引渡条例的修订啦。咁点解咁大嘅回响，就是、香港嘅市民就觉得係香港嘅犯嘅罪，然后我想喺大陆嗰度受审啦，係不可接受。而喺嗰次事件里面呢，就更加係喺香港拉人，係上面想有一个刑事案嘅受审，咁都係好大嘅反应。主要嘅原因就係有个信任嘅问题啦，大陆嘅司法嘅制度啦。咁但係今次呢个新嘅法例里面呢，除咗喺某啲嘅特定嘅案件里面係可以攞返去大陆受审，全部都是大陸內地的法律去規管受審的程序，咁呢個當然是不放心啦。另外就駐港的機構呢，其實佢講到明呢，是不受香港的法庭和香港的法律呢是去規管的。最簡單的例子講到明呢，就是有關於香港的法例，包括呢個截取通訊同埋監察的條例啦，呢個香港法例的一部分啦，咁佢哋係唔受呢啲規管嘅。咁所以呢，就變咗喺整個調查同埋拘捕同埋拎上大陸受審嘅整個過程裏面呢，都係冇香港嘅法律同埋香港法庭呢係去規管囉。咁呢個係值得擔心。 嗱，不如我哋先講一講呢，就係頭先你提到嘅第60條啦，就係一個駐港嘅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員啦，依本法執行職務嘅行為呢，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嘅。咁其實呢，尋日特首佢哋即係政府喺記者會上面呢，都好強調佢係話要執行職務啊嘛。咁其實呢個都應該有一個清晰嘅界定嘅喎，即係如果佢唔係去到做執行職務嘅時候，咁佢就唔可以係話即係不受行政區去特區特別行政區去管轄啦。呢、這個可唔可以解説到，或者係令人安心一啲咧？ 其實咧，我哋講緊嘅係，如果我哋講緊一啲執法，即係佢哋係國內嚟嘅香國安法嘅執法人員咧。佢唔係講到明，唔係執行緊法例呢、這個新法例裏面所講嘅職務嘅話咧，咁呢個樣嘢咧，反而佢過馬路啊、違反啊，即係直接受香港嘅法律限制，即係呢個反而咧唔係大家最擔心嘅。而家我哋講緊嘅係，譬如我哋喺香港有任何嘅竊聽啦，係職務範圍之內嘅，咁然後咧佢喺個職務範圍之內係會拘捕啦，執行嘅時候可能有好多權力上面的使用呢，其實我們在香港一般來講，如果是任何政府機關包括警察，我們都會有投訴制度，我們都會有一個法庭上面去重新司法覆核他們那些動作、行為和所謂的行政的決定是不是合法嘛。所以呢，這個講法呢，我覺得是有少少就不是很切實現在的顧慮咯。因為現在顧慮的就正正是在這些國安人員在香港的執法的時候的行為裡面是沒有任何香港法律的規管的。我其實我自己本人呢是不是很擔心他譬如是私人上面犯了事啊，或者是在一些私人的環境裡面和人打交，即這些我們反而不擔心，這些是一般的情況。最擔心的就是香港市民在人權保障三權分立裏面的制度之下呢，為什麼一些行政機關包括這一類的人士是不受香港法例的規管？ 另外呢，你剛才也提到就是應該是第55條，有三個的額外情況呢，那一些的案件的管轄權呢，就由特區就駐港的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去處理，就是三個特別的情況。而56條呢，就是講緊呢話即係去處理呢啲案件嘅時候咧，就由國安公署嘅佢哋去負責立案偵查啦。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有關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啦，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關法院行使審判權啦，以及係第57條啦，就係話佢係做呢個審查起訴啊、審判啊同埋刑罰嘅執行啊等等訴訟事宜，就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嘅規定。呢度咧，我有一個疑問啦。嗱，按照你哋嘅理解咧，因為成條法律佢就都幾強調，即係相關嘅人士佢係有一個有律師代表嘅權利噶嘛。咁但係當呢三個嘅額外情況佢所應用嘅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嘅時候，咁我 我想問，即係雖然第五十八條佢就話有權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啫，但係你睇翻實際咧，香港有冇律師係真係可以做到呢個辯護，定係關於辯護依度究竟係應該點樣去處理呢？ 其實我哋講緊嘅佢所講第五十八條裡面係會有一個法律嘅代表咁樣嘅情況咧，但係呢個總即係比較大嘅picture 大嘅範圍咧，就係所引用所有有關整個偵查至到去審訊都係用國內嘅法律啊。咁所以咧，換句話講咧，其實我哋講緊嘅係，譬如你講翻第五十五條裏面有三個特定嘅情況，喺嗰啲情況就可以運用呢個權力啊嘛，由偵查至到去遞解上去上面，呢、這個都唔係遞解啦，直接捉上上面然後就受審咧。整個過程如果係唔接受香港法庭同埋香港嘅法律嘅規管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就算有個律師知道咗某個人係根據呢一個條款，佢哋話係中咗譬如第五十五條嘅第一、第二或者第三個情況嘅話咧，都無從可以根據佢所講嘅資料咧，係去挑戰呢個咁嘅決定。換句話講，根據第五十五，譬如我哋客户嘅意思係話，呢、這個唔應該入呢個範圍裏面，我見我唔係嗰種情況。咁呢一樣嘢最終係邊度邊度去判斷咧？都係喺內地法庭依據內地嘅法律啊嘛。咁所以係香港執法嘅內地人士。他們所說不根據香港法例去規管他們，其實是一個是總的最基本的一個問題來的。 嗯，即是說我們那個的法律保障，特別是即是有律師代表這個保障，可能你們會覺得有一個疑問在這裡。 是啦，是啦。 另外一個呢，剛才我們同之前另一位嘉賓呢有討論過的，就是第這個43条7，咁就是講緊呢是香港警方的維護國安部門呢去辦理相關案件的時候的一些措施啦。第43条7呢，就是講話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同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他回答問題同埋提交資料或者是物料的。咁我想问咧，其实寻日李家超局长咧就答过，呢个系用翻现行嘅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咧，佢嗰个嘅程序咧去延伸，即系话要攞到法庭手令嘅。但系我想问嘅疑问就系、是、因为呢个写法庭手令嘅程序咧系冇写落去呢个嘅条文，即系而家呢个条文入边啦。咁其实系唔系我哋可以当啊李家超局长即系寻日嘅说法，就会系佢哋第二时会依从嘅呢个程序咧？ 其实都系有个怀疑嘅。但系我哋睇翻呢一个新嘅法例咧，其实佢有一个最嬲尾有个条款咧，就系话如果呢一个法例所规定嘅东西同香港嘅一般嘅法律系有相抵触嘅话咧，就以呢一个法例为先啊嘛， 嗯，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讲紧，如果香港我哋讲紧其他有组织罪案嘅法律，系包括咗头先所讲嗰个程序系必须嘅，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法例里面咧，我哋讲翻第 article 第即系第43条系冇咁样嘅要求，嗱呢一个讲法，然后第二时喺法庭边个法庭都好啦，系去演绎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论点嚟嘅，即系如果为控方嗰边去拗嘅话咧，就话如果真系有咁样嘅要求，照翻而家现行嘅法例系需要法庭手令嘅话，咁就梗系写咗落去啦。佢專登冇寫嘅話咧，就代表咧係唔需要咁樣嘅嘢。到時候咧，我哋就講哦，喺一年前啊、兩年前某個局長李家超係曾經講過咁樣嘅嘢，呢樣嘢本身喺法律上面係冇效力噶嘛。咁、所以咧，呢、這個擔心咧係仍然存在嘅。咁我個質疑咧就係、是第一就係頭先所講係以本法例係會高過所有嘅現行法例啦。第二就係呢一條第43条係冇咁寫嘅話咧，其實就製造咗一個好大嘅空子咧。第時我哋即係我哋做律師嘅人咧，去拗係有咁樣嘅保障咧，其實係相當困難咯。 嗱，最後有一分鐘時間，我想問埋咧第44条關於指定法官。今日咧就係、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發表咗一個聲明嘅，佢指出咧就係、是、考慮個別法官是否適合獲指定嘅時候咧，就必須考慮所有法律上嘅反對原因。咁我想問，即係馬道立法官呢個聲明會唔會係釋除到大家嘅一啲嘅憂慮？ 我即係我喺公會上面嘅層面咧，就冇討論過呢一個咧，因為啱啱係今日下晝先出嘅。咁但係從我個人嘅睇法咧， 其實這個聲明呢是很能夠幫助到我們去了解第44條，而馬大法官他講出來的說話當然是有份量啦。咁但係我哋睇返第44條第二個 paragraph 第二段呢，其實講緊嘅係冇講到一啲特別其他嘅考慮，只係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啲法官即係現行 係犯危害國家安全言行， 即係佢講咗呢啲嘢或者係做咗啲事嘅話呢，就唔應該俾佢接受啦。如果就算接受咗 appoint 咗嘅話，就會除名啦。咁但係除咗呢一個之外係冇其他講法，我希望馬大法官所講的情況呢，真的第二次在實行的時候呢是會被接納的。 明白，多謝你沈士文傾到這裡，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队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比较长些少，龙尾过了电话机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点九四四，加元一点三五九，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港金报16,37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点，啱啱转咗1,772.66美元，卖出1,774.17美元。港汇指数107.7，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坏车拖走咗，但系东隧嘅港岛入口咧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噶。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海丰园同埋西湾河泰安楼，咁就系较早前咧喺东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东隧嘅港岛入口咧龙尾仍然分别去到海丰园同埋西湾河泰安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城市花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喺九龙城回旋处。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咧，而家挤塞，车龙排到近圣若瑟英文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而家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嘅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丁九桥。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博围。咁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日港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 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起走过 ，Together， 天禧年代，叶冠霖。 晨早风烟节目咧有好长嘅历史啊，当年系从太平山下漫步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依家系千禧年代啦。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位主持，呢、这个节目一直陪听众走过不同嘅时代。咁嚟紧啊，我都希望我哋呢个节目可以继续同各位听众并肩前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今晚我哋嘅评论员系黎恩豪，黎恩豪你好。 系你好，陈燕平，听众大家好啊。 嗱，讲咗好耐嘅港区国安法啦，全名咧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啦，已经喺6月30日嘅11:00咧系实施噶啦。咁當然就是我們在6月30日的夜晚11:00呢才見到那條條文的詳細內容啦。這兩天呢都有不少人的討論的，咁亦都提出了即係不同的觀點或者他們不同的理解啦。嗱，黎欣豪，我想問，即係你睇過那個條文大概內容之後呢，你對於這條嘅條文的睇法係點樣？ 我想第一其实就是对于那些罪行的内容呢，我们就成份的浪其实有很多评论都讲到了，个关键是新设立的公署同埋是啲即係新成立嘅所谓维护国家安全嘅机构，究竟个权力范围到几大。因为你话如果要针对喺啲罪行嗰度用返国内嘅标准，其实任何嘅罪行都可以无限延伸嘅。即係喺国内最近亦都有律师只係因为同即係朋友去聚集去讨论一啲同国家前途嘅问题，都可以被视为係一个颠覆国家政权嘅。咁而过去其实你讲情场案啦，或者明报嘅夕阳案等等，其实都可以因为佢哋嘅报道都可以变成涉出国家机密。呢啲嘅不断将呢个罪行嘅定义去延伸嘅做法呢，如果用国内标准嘅话呢，其实个关键呢就唔系睇緊佢点样去定义嗰啲嘅罪行，而佢点样去執行嗰啲嘅权力。所以喺咁嘅基础上面，你要睇嘅呢其实就係究竟而家所谓一个驻港嘅国安机构嘅去做啲乜。这个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委员会成立了之后，它有什么权责？而最大问题就是究竟有什么的监察权可以制衡这些机构呢，不会滥权，不会犯法。即使我们看过去几日，即是特区政府官员他们公开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即是如果驻港国安的机构的人员在香港犯法，或者是去违反了本地的法律，有没有一些即是相应的措施是可以做去做惩治，其实郑华是答不到的。 嚇，即係或者話佢哋需要守法，但係冇，但係咧，當被問到當佢哋被豁去執法嘅時候被豁免，即係個司法管轄嘅時候咧，其實鄭若驊都冇答到有啲乜嘢嘅所謂相應嘅監察或者制衡嘅機制。咁呢個先在我哋最擔心嘅地方。咁你就算睇翻成份嘅，即係所謂成份嘅條文啊，連國家安全嘅定義係咩都冇。咁你對比翻喺國內，即係對於國家安全嘅定義嘅話，其實係無所不包嘅。經濟安全、金融安全、啊維護可持續發展、數碼嘅安全等等呢啲嘢，啊當你冇定義嘅時候，咁咪真係任由佢噏咯，啊咁呢個先就係最擔心嘅地方，亦都係違反即係普通法嘅精神啊 嘛。嗯，其實咧，特區政府咧，佢就發出咗一本嘅小冊子嘅，咁喺佢政府嘅網頁入邊咧都揾到嘅。咁如果佢根據佢嗰本小冊子咧，佢就係用比較即係叫個簡單嘅語言啦，總括咗咧呢66條嘅條文啦，咁同埋咧，佢亦都係特別強調咧，就係即係市民嘅遊行集會、言論自由嘅權利咧，不會受到削弱啦。咁此外咧，亦都即係再三重申咧，我哋嘅人權保障咧都依舊存在嘅。其實你覺得即係過去呢兩日咧，特區政府嘅官員即係主要都係講緊尋日嘅記者會啦，佢對於嘅條文嘅解説。你覺得解釋夠未咧？ 佢哋冇能力去解説啊！你睇鄭若驊嘅回應，基本上人哋問佢即係點樣去解讀呢啲條文，佢都係重複讀一次啫嘛。啊，佢點解冇解説咧？個關鍵就係睇翻第65條，本法嘅解釋權係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佢根本自己都自我閹割，佢唔敢去做呢個解釋嘅工作啊！而睇翻呢個條文最辣嘅地方，其實就係第65條同埋第62条嘛，第65条就系话吓解释权系属于全国人大常委，法院有冇解释权呢度系冇讲到。第62条话，如果特区本地嘅法律规定同本法不一致嘅话咧，系用翻呢个所谓新嘅国安法嘅规定。咁香港嘅人权自由系基本上系基本法之下系由香港人权法案去保障嘅。如果喺咁嘅语境里边咧，人权法案咧系唔会凌驾于呢个国安法。咁所以话我哋喺根据人权法享有嘅权利同埋自由咧，其实系唔受保障噶啦，已经。如果呢个涉及咗国安条例嘅话， 疑问可能都好多啊。咁但系大家有啲乜嘢，即系过呢两日咧，有啲咩观察或者评议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亦都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陈宏毅教授嘅。陈宏毅教授你好。 陈教授你好， 因为其实疑问真系好多，但系咧，不如首先讲一讲咧，所谓即系煽动或者系展示某啲标语嘅问题啦。首先咧就系喺寻日啦，喺湾仔同埋铜锣湾有一啲人士集结啦，有人就被搜出咧，有一啲嘅旗帜，咁佢系展示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啲嘅标语嘅。咁而根据咧，有一啲嘅报章报道咧，警方就是制定了一些執法指引的，那也都是说如果是一些明示或者是暗示香港独立或者香港建国的旗帜或者是横额都是属于违法。另外呢也都有传媒报道呢，今天有一些我们叫做黄店，即是所谓的即是贴满了之前反修例的文宣的店铺，都纷纷将他们那些的文宣是除去咗，亦都咧话有警方嘅人员咧系接报，即系去有某啲嘅店铺入边咧，曾经有去到睇过嘅相关嘅情况。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到底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呢啲嘅标语或者呢啲嘅贴纸先至会构成一个嘅煽动或者系触犯咗港区国安条例咧？ 其实呢个国安法呢是没有明文去处理例如呢个喺示威游行到展示一啲标语啊或者喊口号啊咩会唔会违反呢个国安法，佢有没有明文规定嘅。咁只可以呢是从佢关于煽动嘅规定里面呢去作出一啲嘅推断啦。咁就即係譬如涉及到軍分裂國家罪嘅，就有第21条，話任何人煽動他人咧去實施第20条規定嘅犯罪咧，咁咧佢就構成呢個犯罪啦。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係要用呢一條咧，就要睇下20条，即係究竟有啲咩嘅犯罪啦。 咁然後呢，如果有人係煽動他人去做第二十條講嘅一啲嘅犯罪，咁佢就會構成呢個煽動罪，即係煽動分裂國家罪。咁第二十條講嘅呢，就係呢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一啲嘅分裂國家嘅行為。咁所以呢，變咗呢，某人係咪犯咗煽動罪呢，就要睇佢係咪煽動他人去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分裂國家嘅行為囉。咁所以變咗呢個唔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即係唔係好簡單可以得到一個答案，話即係話展示某個標語係唔係呢違法嘅。咁要睇一睇個標語嘅內容啦，佢展示嘅時候嗰個情況啦，係咪會呢係構成頭先我講嘅即係煽動分裂國家。咁所以呢個其實我覺得最即係律政署呢，佢即將會成立一個部門，係專門負責呢個國安法嘅案件嘅。咁呢個部門咧，將來係會需要制定一啲嘅檢控嘅準則啦，即係決定咩情況之下去檢控，咩情況之下唔檢控。咁呢個係即係涉及到法律觀點，咁就唔係由警方咧係去作出最終嘅決定。最終嘅檢控決定或者檢控嘅政策啊、檢控嘅守則啊，都需要由律政署嗰度去作出嘅。 嗱，檢控係由律政司負責啦，咁但係因為執法係由警方嘅相關部門負責噶嘛。而家留意到個情況咧，就係今日啊，朝頭早亦都有警方咧去啲食肆嗰度要求佢清理店入邊嘅反修例嘅宣傳物品啦，否則咧就可能係觸犯咗港區國安法。咁其實如果根據你頭先嗰個嘅解説，即係你。其实仲要睇第二十条嘅一连串嘅文字，先至可以界定到佢会唔会系有触犯到即系分裂国家罪噶嘛？咁变咗条红线系喺边度咧？似乎而家会唔会系好似大家都唔系知道条红线喺边度？即系我唯有咧，可能就要保障自己咧，将唔同嘅一啲嘅叫做文宣咧，都要搣走咗咁样咧吓。即系因为大家好似唔知道边啲字眼会中啊。 因为呢个法系啱啱开始实施啦，咁所以有啲灰色地带都好正常嘅。即系如果呢个法系写到明话，边啲标语系唔可以用啊，用咗就会系犯法嘅，咁呢个法咪变咗更加严厉。咁所以即系而家呢个法系只系写一啲原则，咁所以实际执行方面点样咧，仍然都系。有待嚇，譬如政署嘅一啲法律嘅專家係去進一步研究，然後制定呢個檢控嘅守則嘅。 陳教授，咁如果係咁講，係咪真係話由而家去到真係律政署佢有具體嘅研究同埋守則嘅中間，其實即係大家都可以應該收埋曬，就唔好再叫任何嘅口號，展示任何嘅標語啦。因為法例已經開始咗，其實即係而家我哋冇任何嘅具體明文或者係具體嘅即係指引去做一個保障自己嘅表達自由噶嘛。 这个就是每个人会自己作出决定啦，因为其实这个不是只是国安法有这样的问题的，即是有些其他法律都有些灰色地带，有灰色地带 的东西，即是可能犯法亦都可能不犯法，如果市民想即是尽量是减少他的法律风险的，即是那是不做一些有可能犯法但亦都可能不犯法的事咯。咁呢个每个市民自己去评估啊个风险，同埋即係自己作出一个取舍啦。 係嗱，另外呢我亦都想请教，就係第27条啊，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即属犯罪。咁其实究竟宣扬恐怖主义呢个定义系啲，即係喺法律上面个定义系啲乜嘢，我哋有冇任何嘢可以依从或者参考呢？因为有一啲譬如即係传媒界咁样啦，就讲到有一个担心啊，如果我哋去访问某一啲嘅人士，而他所进行的活动可能被视之为是涉及到恐怖主义的，那可能呢个传媒会不会都触犯了第27条呢？ 法律上的定义究竟是怎样？ 宣扬恐怖主义，就首先就看看什么恐怖主义啦。这个法呢就没有正面 定出什么恐怖主义，它只是定出呢，就是第24条呢，就是定出一些的恐怖活动嘅罪行， 所以即係恐怖主義，咁我理照我理解應該就係、是、即係主張係實行一啲恐怖活動啦，咁呢個應該就係恐怖主義嘅意思啦。咁、 嗯、 所以變咗宣揚恐怖主義咧，就係即係宣揚即係通過呢啲啊恐怖活動去達到某一啲嘅即係政治嘅。嘅目的，咁呢個就係、是、應該就係恐怖主義啦嚇。係， 但係如果純傳媒嘅報導咧，即係譬如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可能就係喺舊年嘅反修例運動之中，有啲人咧係從事堵路啊，甚至係一啲比較嚴重破壞嘅行為嘅。咁如果根據而家嗰個定義入邊咧，佢哋就會係有機會係犯咗第24条，即係恐怖活動罪嘅相關嘅內容啦。咁嗰陣時其實亦都有唔少。嘅传媒咧会去访问佢哋嘅，点解你哋要用一啲咁激烈甚至系非法嘅手段咧，去做你哋所想做，即系所宣扬嘅目的咧？咁样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以后呢一类嘅访问传媒会唔会系唔可以再做咧？ 咁第一，首先就系睇下佢即系被访问者究竟系咪真系宣扬紧恐怖主义啦，因为唔系话任何堵路都是恐怖活动来的，因为你如果看回这个即是第24条具体的内容呢，如果你就这样堵一条路，那就应该就不构成第24条的法 律。他仲要有 政治主张啦，同埋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这些的内容的。 是啦是啦，那仲要是要为了威逼政府啊，或者威吓公众啊等等。那所以很多元素啦，那我们假定某人他真的即是主张恐怖主义啦，恐怖活动啦。那即是譬如某人他是想宣扬恐怖活动。咁如果係即係將佢嘅主張嚇係通過傳媒廣泛傳播嘅，咁我覺得都可能係涉入到宣揚恐怖活動，或者最少係協助教唆宣揚恐怖活動啦，係咪？ 係， 因為呢啲恐怖活動嘅分子啊，如果真係恐怖活動嘅分子啊，咁佢如果唔通，佢如果冇傳媒幫佢宣揚佢嘅思想，佢嘅主張可能佢。冇咩影響力㗎喎、哦。咁、但係通過傳媒呢，佢個主張本來只係得佢得十個朋友係知道佢呢個主張，但通過傳媒可能有幾十萬人知道佢個主張，咁呢幾十萬人之中可能有少數係會真係即係即係實施呢個恐怖活動㗎喎、哦。 系嗱，陳教授都想請教另外兩條嘅，即係關於個《國安法》嘅問題，一個係49条，一個係35条。即係49条其實就提翻就係駐港呢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嘅職責啦。咁但係我諗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是，即係如果駐港呢個國安全公署，其實佢如果做一啲可能係違反本地法律，又或者係一啲即係越權嘅行為嘅，其實有啲咩嘅公權力嘅機構係可以監察同埋可以做出一種嘅制衡嘅咧？ 係嗱，呢度可能咧要連埋咧第60条去講嘅，就係咧話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嘅人員咧，佢根據本法執行職務嘅行為咧係不受特區所管轄嘅，而根據49条咧，公署嘅職責咧，其中就包括埋咧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等等，咁我想问，即系如果根据头先阿黎恩浩嘅说法，第一就系、是、佢有冇啲咩嘢佢系受到规范啦？第二系咪即系话佢系可以凌驾香港嘅截取通讯条例或者系其他香港人权条例嘅即系相关嘅内容噶？ 其实呢个设计咧，呢、這个制度设计有啲类似驻军法嘅，驻军法里边都有讲到驻军人员咧。佢執行職務嘅行為咧，就只係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嘅管轄。咁但係佢非執行職務嘅行為咧，就會受到香港法院嘅管轄。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國安法嘅安排都係類似嘅。佢哋執行職務嘅行為咧，唔受香港法院管轄，但係咧，如果睇翻第50条第三款咧，佢哋咧係會受到國家監察機關嘅監督嘅。咁大家可能都知道，2018年中國修憲啦，就成立咗國家監察委員會同埋屬下嘅即係各省市嘅國家監察機關啦。咁呢啲係即係非常之即係重要同埋有好大權力嘅機構，係監督國家工作人員啊、公務員等等咧，係有冇違法或者違紀嘅行為嘅。如果發現佢哋有咧， 咁係可以係將有關案件移交俾檢察院去進行檢控，同埋由法院咧去審判。所以理論上嚟講，如果有人投訴嚇呢啲個案人員執行職務嘅時候有違法行為咧，咁咧就係由就要向呢個國家監察機關去投訴，咁由國家監察機關去調查。如果需要檢控啊，就由人民法檢察院去檢控咯。 係嚇嗱，唔好意思，好快地，所以想問埋咧，因為29条、41条、46条咧，都涉及到有國家秘密咧呢啲嘅字眼出現嘅。國家秘密嘅定義係啲乜嘢？係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嘅相關嘅條例去定義嘅咧？ 這個其實係比中國國家秘密法咧嗰、那個。稍微窄一啲嘅，因為只是涉及同國家安全有關的國家秘密，即係關於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嗰度啊。佢講嘅國家機密咧，係只是涉及到同國家安全有關的國家秘密，咁即係其他國家秘密咧就唔喺呢個範圍裏邊。 但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家安全法嘅國家安全定義好闊嘅、哦。 中国有一个关于国家秘密的法律的。咁所以那个法律里面关于国家秘密的原则呢，我諗都是应该适用于这个国安法咯。咁但国安法亦都有讲到特首是可以发出证明书，是关于是就住咩是国家机密呢，佢发出证明书的。 明白。嗱时间有限，问题好多，有机会再同陈宏毅教授请教。唔该晒你啊，拜拜。陈宏毅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187231打嚟倾下。 封杀无法容忍嘅意见同全世界为敌。邱垂正认为，批判过中共或者支持香港反修例运动嘅台湾人都属于高风险群组。邱垂正有强调，台北政府从未介入香港事务，驻港办事处在香港的运作一向符合双方的规范，希望台港双方良性互动，强调不会主动撤管，但已经有应变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本港方面，下午大屿山及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维园上桥位同埋泰安楼。九龙嗰边嘅龙尾啦就排到去丽港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接近和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挤塞的，龙尾过了东山台。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出去金钟道。而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万茂台。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红棉路挤塞，龙尾告示打道近市超域道。而在九龙方面，平石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而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回沙田方向近九龙 塘每一段车多缓慢，龙尾亚街老街；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挤塞，龙尾去到雨晴轩。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修例一年，争议蔓延，自由风，自由风。 以政治立场做基础的黄色经济圈，美国克林逊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 又蓝又黄坐埋晒一齐，见过几次咧就闹交收场，大家黄一齐去消费会舒服啲，咁样分咗咧唔系话冇个道理嘅。 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清， 你用嘅员工使唔使考虑呢？如果我唔用是但一饭，我都要唔用一半嘅员工咁细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八点，自由风，自由风。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一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起走过春。 大家好，我是梁明忠。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濑户内国际艺术祭2019，它的名称是化手。它令我感受到包围我们的世界不是单一色彩，是七彩缤纷的。 年轻的碰着 详细内容，留意香港电台面书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 梁明忠与你一起走过。 我哋希望用 不同故事一起走过不同国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鼎盛，香港700万人，中国大陆14亿，相比之下九牛一毛，无足轻重。但是香港出咗个医科生孙中山，搞到大清王朝冇教好瞓。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直播室咧，除咗陈燕平之外啦，亦都继续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黎恩豪啊。嗱，黎恩豪虽然即系呢个嘅港区嘅国安法啦，佢由6月30号嘅11点咧开始实施啦。咁不过似乎系唔系大家都仲有唔少嘅即系疑问咧，或者系有不同嘅理解咧？譬如就住头先我哋访问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啊，港大法律系嘅学者吓陈宏毅教授咧，讲到究竟即系煽动嘅定义系啲乜嘢咧？即系譬如就係點解即係警方會要某一啲嘅人士去睇睇佢哋貼嗰啲嘅文宣啊，或者係嗰啲嘅旗幟有冇問題咧等等，佢都係話即係都要等翻律政署嘅相關嘅部門，佢哋都要成立之後咧，發出一啲嘅檢控政策咧，可能到時就會比較清晰啲咁樣。 我諗呢個咪反映咗其實一個倉促係去通過一個國安法帶嚟嘅一個帶嚟嘅問題咯。首先就係連知情權具體嘅內容究竟係點樣去解釋，係點樣去定義嚇？依啲嘅準則其實都冇嘅嚇，律政署到而家都未有具體 具體嗰個嘅解説，最基本啊，成個嘅條例其實英文翻譯都冇。啊，香港有幾多外籍法官？香港有幾多外籍嘅律師？連個條文係乜，可能都睇唔明。啊，成件事喺一個完全黑箱作業嘅情況之下通過咗，最大嘅損害咧，連就係市民最基本嘅知情權，或者係法律從業員嘅知情權啊。咁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就喺個模糊嘅情況，大家咁唔清楚嘅情況，結果就有權力嘅人就自然用盡個權力啦。所以我哋會見到喺七月一號嚇，可能市民只係帶住一啲嘅標語、一啲嘅貼紙，都可以被警察即係去拘捕。仲要好笑地，你見到警察展示出嚟嘅圖片裏邊咧，有啲標語可能只係啲簡單嘅字良知咁樣，已經可以成為咗一個被捕嘅理由嚇。咁、而今朝即係都睇新聞報道睇到就係、可能有啲警察去同一啲嘅即係商店就話佢哋嘅標語張貼嘅內容可能會違反國安法咧，大家就即刻就黃線效應查咧。说俾到公众之下第一个嘅结果，咁呢个广泛嘅目的，个政治嘅目的，咁可能已经达到咗啦。即系对于好多即系担心自己将来前途嘅香港人嚟讲， 其实咧我哋都有向警方查询咧《港区国安法》生效嘅第一日嘅执法嘅安排啦，同埋就系话据报今日咧警方曾经系去过啲食店咧睇佢哋贴咗嗰啲嘅即系反修例嘅一啲嘅文宣啊嘅问题嘅，我哋有邀请警方回应。但暂时咧就未收到回复。电话号码18721，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黄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啊。 你有咩睇法啊？ 系冇，我最主要都想讲讲咧，其实旧年个反修例运动咧，其实真系好庞大，有200万，即系最高峰期嘅时候可以有200万加一咁多人啦。咁其实喺呢段期间里边，我估大家都储咗唔。即係會大家會喺屋企影咗好多好多相，會有啲文宣嗰啲嘢啊。咁其實裏面包括嗰啲咩，我而家可能已經唔再方便講咩光復乜乜時代乜乜嗰啲，或者甚至乎 Free Hong Kong 呢啲嘢咁樣。咁其實如果我哋收埋啲咩海報嘅相片啊諸如此類，其實我哋係咪已經人人自危咧？其實到而家咧。其实就系好唔清晰嘅，好似琴日咁本身有一个市民咁去，当然佢收埋喺背囊度，你可以话佢企图系好清晰。咁其实问题喺屋企嘅时候，其实如果政府真的要夹硬打压嘅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系好危险咯，我觉得。同埋我本身亦都想讲讲，因为本身其实旧年以至到今年，其实对于香港人嚟讲。而家國安法真係會大曬，但係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其實一個係一個歷史嘅記印嚟嘅。如果我哋屋企其實係想儲埋一啲回憶、一啲記憶，咁你當我哋係成唔成功都好啦。其實呢個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係一個好衝擊、係好深刻嘅印象。咁我覺得我哋想儲咗一啲嘢，其實政府係咪都要打壓我哋咧咁樣咯？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其实黎恩豪即系喺港区国安法系通过咗实施之后啦，国际之间咧都有唔少嘅反应嘅。 系 咁，因为入边有一啲嘅条文咧，就可能影响到一啲其他地方，即系其他国籍嘅。公民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啦，就係英國同加拿大咧係更新咧嚟香港旅遊嘅建議，就話咧表示因應港區國安法嘅實施，喺香港拘留嘅風險咧有所增加。咁英國外交部就話咧，北京當局可能喺某啲情況之下咧，根據港區國安法嘅條款啦，拘捕部分人士啦。咁佢哋嘅建議又提到咧，就係話喺最近政治敏感度提高喺香港嘅抗議同暴力活動。有可能增加，國民應該避免參與其中。嗱，咁呢個係即係英國同加拿大更新咗佢嘅旅遊建議啦。咁另外一樣咧，可能大家都會關注咧，就係英國啊。政府佢哋尋日就宣布啦，會向 BNO 即係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嘅持有人同埋佢嘅受養人提供入籍嘅路徑嘅。BNO 持有人逗留英國嘅期限咧，由半年增加到5年。咁如果佢哋喺嗰度即係再留多一年咧，就可以申請成為公民啦。咁亦都係話呢個制度會喺未來幾個月之內就會實施，亦都咧係冇配額嘅，即係話近300万嘅合資格嘅申請者咧都係適用嘅。 其实呢个是即系英国政府，即系佢一个，我相信对佢嚟讲系一个道德责任啦。佢作为一个香港嘅前宗主国，佢认为即系香港而家嘅情况喺佢眼中咧系破坏咗呢个一国两制，破坏咗中英联合声明嘅。 咁佢用嘅相應措施，某程度上係話俾香港人知道咧，就係、是、可能即使香港嘅前途幾艱難都好咧，可能即係英國都會有個空間咧，係俾到香港人係有一個所謂嘅後路嚇。咁你睇翻其實，即使睇翻英國本國啊，無論係呢個保守黨，亦或係一個工黨嘅支持佢哋嘅選民咧，其實即係都有過。都有過半嚇，或者係即係接近50%嘅選民咧，係認為咧係支持即係英國政府呢個決定。所以依一個唔係純粹英國政府自己即係獨立，即係獨立獨行嘅主張，而係話其實當地嘅民意亦都有足夠嘅支持度喺度。咁我哋睇翻一個格局嘅時候，咁其實即係英國政府做呢個嘅政策咧，亦都係提醒北京政府就係、是、啊依、這個做法，北京繼續去強推嘅國安法咧，其實只會令到香港大量嘅人才同埋資金。同埋專才咧，係會流失。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對香港嘅警號，亦都係對即係北京嘅警號啦。 咁另一方面咧，美國嗰方面都有即係有其他嘅反應啦。美國參眾兩院嘅民主共和黨嘅議員啦，就攜出一個跨黨派嘅香港避風港法案，咁係要求咧美國國務院咧將因為表達政見或者和平參與政治活動而擔心就迫害或者係擔心受迫害嘅香港人咧列為需要特别人道关怀的难民提供第二级的优先难民身份，而他的配偶、子女和中国籍的父母会获得同样的待遇，因为即美国、在处理难民就分了三级，他就说将香港的一些相关的人士就列做第二级的优先难民身份，咁样佢哋提出一个咁样的法案。 咁、当即系呢个其实正就呼应翻，譬如由旧年美国开始做，即系通过呢个即系人权与民主法，一方面系用一个制裁嘅措施，系去对付即系中国或者香港嘅官员吓；另一方面就系为香港市民咧喺佢哋眼中咧系做一个所谓救生艇嘅政策，系让佢哋咧系可以即系所谓无后顾之忧吓。咁但系翻到去最基本嘅就系、是。就是、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国安法，其实根本不会去到这么强硬的措施。而现在这个国安法里面的内容准则定义其实跟大陆是看齐的。对美国来讲，他当然会认为即香港即跟中国国内的城市即被中国国内的司法管辖的情况是会越来变得一样。在这时候其实这个做法不单止是保障即所谓即他们自己的国民，也都是保障香港的居民，他们是有一个所谓逃生门。 对于英国政府打算是、令到BNO 持有人留英國的期限去到五年，最快他們留多一年就可以申請入籍的這個這樣安排，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批評英方是無視中方的嚴正立場，執意改變政策，為有關人員在英國居留及入籍提供路徑，嚴重違背自身承諾，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表示強烈譴責並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英方承担的。187231，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打来和我们谈谈。电话旁边请来一位的嘉宾，就是民主党的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刘慧卿你好。 是你好。 是你好。 关于 BNO 英国政府打算改变政策，这里你有什么评议？ 哦，我当然欢迎的啦，我已经争取了很多年啦，因为由这个84年当时那个记者会，我闹啊戴卓尔夫人，话佢道义上唔啱，将几百万人交俾个共产政权，一路到今日系嘛？所以咧，最近喺日本有个报纸写咗，佢话戴卓尔错啊嘛，我啊啱啊嘛，即系你睇到而家啦吓。咁、所以英国系咁做咧，我系梗系欢迎啦。咁但系都同好多人一样咧，就真系吓咗一跳，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无论香港又好啊，英国又好咧。是对他英国政府是没什么期望的。咁所以突然间他这样做呢，咁就好囉。咁我希望他真係做落去囉，即係认真啲即係话俾香港人听係个情况係点呀嗰啲各样嘢。他话呢几个月内有啲宣布㗎嘛。 係。但是卿姐，其实即是今朝都睇到，即是新闻都有报道啦，即是英国外相南通问其实自己都讲咗啊，但如果中国呢是阻止拥有即是 BNO 的香港人离开香港的话呢，其实英国可以做的不多。即是担不担心，或者可能即是去到将来的情况就是、即是中国政府或者香港政府呢是会直情是限制即是在香港有 BNO 的市民呢是即是离境呢？ 喂，咁啊真係好笑咯，因为大家讲緊差不多300万嘛。 係。 有即刻个今朝佢如果讲个新聞，即刻有人俾个信息我。佢话係咪即係禁止晒我哋700多万人出 出境啊，真係好可笑咯。一方面各方面經濟嗰啲組織咧就懶噶嘛，唉，快啲開放翻啦，開放翻啦，我哋個經濟崩盤噶啦，係咪啊？一方面你又話唔準人嚟，人到而家都向我哋發咗旅遊警示添啦，好似咁，所以真係唉。是不是真的做得出，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你同几百万市民为敌的，真是唉，可能梁振英是教他做这些事啦。因 为 我 觉 得 系 好 弊咯。补充一下啦，特区政府今日都话啦，对于网上有人谣传咧，所有香港市民出境至中国以外嘅地方，前必须系要得到政府批准咧。政府发言人澄清，绝无此事，提醒市民咧，切勿误信虚假消息。政府发言人亦都话咧，对于人喺网上咧胡乱散布谣言，予以谴责啦。这个就系特区政府嘅即系声明啦。不过刘慧卿，我都想问翻，即系有一个观点。就是葉劉淑儀的观点，他就说英方这个做法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就国籍的中英双方互换的备忘录，因为那时根据那个备忘录里面就说英方是说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不能够凭住香港的关系而取得属土公民地位的人士拿到居留权的，这一点你的理解又是怎样？ 我自己就梗系觉得，因为呢个系佢自己写佢嘅国策，梗系可以改变啦。咁但系咧，你睇翻英国政府咧，其实好几年咧，佢自己都系觉得系违反嘅，因为呢一两年咧，如果喺国会里边有提关于呢个居英权嘅问题或者呢个 BNO 嘅问题咧，咁英国政府都答咧，佢就系话觉得如果咁做咧，系会违反呢、這个。中英聯合聲明的諒解備忘錄，咁樣咧，佢仲引述咧，佢哋自己喺2008年咧就揾咗一個嗰、那個當時佢哋嘅係Attorney General， 即係嚇 佢哋嘅律政司 係嚇、就即係佢嗰陣時咧，佢就呢個律政司就係當阿貝里亞做首相嗰陣時嘅，係工黨嘅，但係2008年咧就揾佢就做咗一份好長嘅報告，就係講國籍嘅。咁當然就會提及到呢個 BNO 啦。咁之後咧，英國政府咧就成日搬佢出嚟咧，就話佢咧嘅意見咧就係話違反。咁去到今年2月咧，當時我都喺倫敦。咁原來咧呢、這個 Lord Goldsmith 咧就發咗封信俾外交大臣啦，同埋內政大臣，就話咧佢話我從來冇話過啊。佢話你唔該你停止去錯誤引述我，而且咧我覺得咧。英國是應該俾呢個居留權呢啲 BNO 嗰啲人噶，咁可能係澄清咗啦。咁但係即係有啲意見就係話英國人咧都同英國政府啊都係認為咧，如果俾咧係違反嘅。咁點解佢都做咧？因為佢而家覺得中國或者共產黨啊係違反咗聯合聲明啊嘛。即係所謂叫做你做初一，我咪做十五咯。咁而且佢个联合声明里面又冇讲到如果有啲咩违反就有啲咩机制去点样做啊去边度去处理啊调停乜都冇㗎嘛。咁所以唉你话违唔违反都好啦。咁係点呢啊如果佢係违反佢而家佢你又违反喎。佢如果你唔违反啊你唔搞国安法啊我都唔会提呢个啦。佢咁多年都唔提。 是刘慧卿，不过我都想请教呢，如果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嗰份嘅即係备忘录入面呢，佢英方嗰度呢亦都有写明就话即係嗰啲97年6月30号嘅係因为香港嘅关系而係英国属土公民嘅人士呢，佢哋唔再係英国属土公民，亦都唔赋予联合王国嘅居留权嘛。咁而中方嗰边嘅备忘录呢，佢嘅写法就係话呢英国属土公民护照都係中国公民嚟嘅。咁我想问啦，即係你自己嘅评估咧，会唔会呢、這个梁家辩忘录嘅入边嘅内容咧，可能会引起另外一啲嘅国际法嘅争议，从而令到咧英国政府去改变呢个 BNO 政策未必咁顺利咧？ 我睇唔到咯，我唔睇唔到，你睇下问下你隔篱个老友啊，我就睇唔到，呢个系佢自己国家可以做嘅嘢嚟噶嘛， 系， 咁而且吓呢啲国籍。或者居留權，佢自己有法律、有政策規範，咁佢而家要修改，佢要做，咁咪邊個去邊度嘈佢啊？啊，而且佢啊，我就睇唔準啦，我唔知阿黎恩浩點講啦。咁即係你要做，你就做啦。但係佢而家就話要開始俾， 咁你就話唔准佢去攞喎。咁係咪即而家特區政府即刻出嚟講話唔係啊？啲人可以繼續搭飛機去地方㗎咁樣。即係我覺得唔好咁啦。不過咧，你就算講緊居英權。當年呢個北京大屠殺之後，佢俾咗50,000家庭，即係20多萬人嗰、那個居英權咧，其實我就建議俾英國政府就俾依樣嘅，即係即刻俾咗個護照擺喺你個袋，你又唔使走，咁你會安心。呢、這個真係逃生，即係救生艇啦。咁但係咧，當時英國中國政府都講，我話我唔承認㗎，即係呢啲居英權呢啲佢唔承認。咁呢個大家都知啦，係嘛？咁但係好似又最近有個聲明又話，所有香港嘅即系中国人咧，都系中国公民。哇！我听到死咯，因为香港有300,000，加拿大好似又有唔知80,000定100,000，法国有100,000，美国公民好多噶、哦。 系 咁合唪都系中国公民啊？咁点搞啊？ 依、這个就系今朝话即系英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个讲法啦，即系话都系中国公民。但大家都即系阿兄姐都提到，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其实大家睇入境处个网页咧。即使是咁，其實市民咧，其實如果你係有即係定居喺外國嘅話咧，都能夠申請去退出中國國籍嘅。咁所以其實依個講法係有啲搞笑嘅，即係聽翻劉曉明個講法。但係我諗其實頭先阿劉慧卿講個政策上邊咧，其實都係要澄清嘅，因為咧英國都講到明就係會將 BNO 嗰個定居嘅時間由半年提變。增加到去5年，中間可以做嘢或者讀書，之後再可以申請個定居嘅身份。咁所以呢個就的確真係英國自己錄，即係內部嗰個入境同埋移民政策咯。就我睇唔到話真係違反咗所謂嗰個備忘錄啦。呢、這個就 另外咧，劉慧卿亦都想請你評議一下，就係、是美國跨黨派所提出嘅香港避風港法案啊，話將香港嘅人士因為表達政見或者和平參與政治活動而受迫害或者擔心受迫害嘅香港人咧，可以提供第二級優先難民身份，你的評議是怎樣 呢？我呢其實呢是希望爭取，而英國自己都講了呢，他是希望跟那些五眼聯盟的國家，即全部都是講英文，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就希望他們都有些計劃是幫手是給香港人去的。那那些國家自己本身建議什麼呢？那這個當然是他自己的政策。那美國你剛才講了他講的一套，咁今朝咧，我都聽到新聞咧，就係、是、澳洲嘅總理咧，莫里遜亦都出嚟講咧，佢就好似有一套咧，就比較接近而家英國政府提嘅，即係你係要去住一段時間，你可能咧就會攞到居留權啊咁樣。咁我係好歡迎嘅，就算唔係五眼聯盟，你其他歐洲嘅國家、其他地方，如果佢哋都想有啲政策係表示佢好支持香港人嘅咧。咁各樣我都好歡迎嘅，因為有啲香港人真係會好驚啊嘛。咁如果佢驚佢又冇 BNO 嘅時候，咁如果其他國家係有啲咁嘅計劃，佢係可以去嘅，咁我覺得係好好咯。我哋香港成日都係好崇尚自由，咁到呢個位佢好想自由離開，咁我就希望咧佢係有個門路俾佢走咯。 好啊，唔该晒你刘慧卿，倾到依一度啊，麻烦晒。刘慧卿系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啦，亦都系即系去推动英国嗰方面咧嘅 BNO 嘅平权嘅问题嘅。咁啊，电话号码18731，嗱，大家咧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倾倾嘅。最近系唔系申请翻个 BNO 嘅人士多咗咧？18731，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9宗外地输入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有1242人确诊。新增个案涉及3男6女，年龄介乎2至40岁，其中一人潜伏期间曾经喺巴基斯坦逗留，其余人士潜伏期间曾经喺印度逗留。全部人喺前日或者寻日抵港之后，由检疫中心送院，其中5人从未出现病征，另外4人分别喺寻日或者今日发病。出现喉咙痛或者流鼻水等病征。国务院任命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现年61岁的陈国基下午已经宣誓就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深信陳國基有能力兼任港區國安委秘書長，領導秘書處支援港區國安委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責。另外，國務院亦都任命歐家宏做入境事務處處長。歐家宏表示，入境處有維護國家特區安全的責任，會按一切適用法律及政策處理每宗出入境個案，並且按個別情況作詳細考慮及決定。香港美國商會就港區國安法發表聲明，表示會繼續以香港作為國際業務的基地，又表示商會需要時間消化相關法例，但希望不會影響香港的多元和利益。聲明又說，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向會員解釋怎樣演繹及實施港區國安法，以及如何影響美國企業在香港經營和投資。政府發言人表示，對於網上有人謠傳所有香港市民出境至中國以外的地方之前，必須得到政府批准，澄清絕無此事，提醒市民切勿誤信虛假消息。政府發言人說，對有人在網上胡亂散佈謠言予以譴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欣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港灯中心。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近金钟道。现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近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近宏景台。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清水湾道，因为有爆水管，而家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机及人啦。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记唔记得第一届亚洲小姐有咩环节呢？ 唔记得喎。 咁最后一届亚洲小姐又系边个赢啊？ 都唔记得喎。 问边个好呢？ 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叶家宝。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星期五晚8点到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铿， 手下留情。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佢系最年轻当选嘅美国总统， 他亦都是至今美国唯一一位天主教徒总统。 他在任期间，国际形势风云骤变，他领导美国走向巅峰。 他被暗杀而死，他的死亡成为历史疑案。 他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金乃迪。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邱日，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法医研究所，一瞬间的变化可以有几大？可以扭转人生，可以时势逆转，但是这一瞬间出现之前，需要几多时间去制造这一瞬间？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欣豪，头先我哋倾到咧，呢个英国去改变咧佢哋嘅 BNO 嘅政策啦，到底系咪违反咗中英联合声明入边嘅嗰个备忘录嘅部分啦？咁因为咧，如果根据北京嘅说法咧，佢嘅讲法就系话系违背咗自身承诺啊嘛。咁其实究竟系定唔系咧？因为如果我睇翻嗰个英方嗰个嘅备忘录嘅字眼咧，佢就系话喺1997年6月30日，由于香港嘅关系而为英国属土公民嘅人士咧，喺1997年7月1日起咧就唔再系英国属土公民，但系咧佢系可以继续使用联合王国政府签发嘅护照，而不赋予喺联合王国嘅居留权，即系话佢唔系因为嗰个护照而有埋嗰个居留权。但是他是可以有那個護照啫。在這樣的解讀之下，其實夠不夠成英方真的違反了他們的諒解備忘錄裡面的相關的內容呢？ 我想兩個理由是可以證明是其實不違反的。第一就是你看回其實現在英國那個公布的政策，它是向合資格的香港人先提供5年的有限居留許可，由現在半年去到5年，中間可以做的或者讀書之後呢，之后你先再申请个定居嘅身份，再住满12个月之后咧，就可以直接申请个公民权。即系换言之，如果从佢法理上程序上讲，其实即系现在即系持 BNO 嘅持有人喺嗰度留5年读书或者做嘢，再申请定居身份同埋公民权咧，其实嗰个考虑就唔系因为佢有 BNO 个持有啊嘛，唔系佢持有 BNO， 而系话佢喺嗰度已经工作或者读书有定居。而至于喺嗰个系咪赋予公民权嘅准则咧，咁好可能都只系用翻其实英国一般去即系接收外来嘅移民去成为英国公民嗰个准则嘅时候，咁嗰个评价就唔系因为佢系咪持有个护照啦吓。咁而第二就系如果用北京嘅说法，其实根本就唔存在违唔违反嘅问题嘅。我睇翻过去几年，其实即系北京嘅外交部嘅发言人经常都会话，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系历史性文件啦。咁既然系历史性文件，你根本都唔需要考虑佢系咪违反吓。咁所以呢个即系睇翻咁嘅套路嘅话咧，其实即系相信英国系英国政府用佢嘅智慧咧就系去即系睇下点样可以让到即系喺香港面对困难嘅香港人咧可以有一个嘅即系新嘅一个出路啦。 即系咪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咁样去理解咧？你嗰个 BNO 咧就有个 BNO， 你就唔需要另外再申请你嘅学生签证或者系工作签证，而你可以直接喺嗰度工作或者系就学。 系啦，用而家英国政府公布嘅解读嘅话咧，其实就系话好似啊，我哋一般如果市民要香港人要去英国即系、就是、定居，佢需要先获得个读书嘅签证或者工作嘅签证。咁现在咧，佢唔需要先做呢个部分啦。可能佢只系因为持有呢个 BNO， 佢已经可以直接喺嗰度咧系定居，最多5年嘅时间。而喺5年之后咧，佢再去申请呢个所谓定居同埋个公民权咧，咁当地即系 Home Office 咪考虑翻佢呢5年嘅即系嗰个嘅 track record 啊，或者佢哋呢5年嘅工作、读书嗰个嘅情况咧，去再评估咯。咁就唔存在话系因为佢系唔系拥有呢个所谓 BNO 嘅护照啊嘛。 即系其实系进入英国去读书或者工作嘅手续系简便咗咯。另外一个即系说法 可以咁样解读啦。 系啦，1872311，你有啲咩睇法呢？有徐女士啊，徐女士。 女士你好， 徐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阿振平同埋黎欣豪， 黎欣豪 你好，系黎欣豪你好啊， 你好。 其实咧，而家好兴一句说话咧，就其实真系事实咧，而家系黎明前最黑暗，所以我哋即系香港人咧，即系唔系我一个讲啊，系我成班啲朋友或者识啲人咁讲，咁其实我哋真系要好。点啊？撑住顶住嘅，而家真要。咁而家既然咧，英国度即系咁好，就话佢其实唔系俾你白去白，即系做嗰个英国公民噶嘛。佢话要你起码喺度五年之后再加年，即系话五加一，你先可以安定落嚟，俾你做到公民嘛。咁所以佢只不过系英国系改变咗自己嘅少少嘅国策，咁其实就唔关大陆事嘅。咁同埋将中英联合声明咧。嗰陣時早幾年佢講咗啦，已經係話喂呢、這個中國政府話唔承認噶嘛，佢話經已係成為歷史性文件啊嘛。咁、即係佢講乜都得，我發覺就係話而家佢所做嘅嘢咩都好啦，譬如國安法，我哋又唔知做乜，無啦啦咧又你哋要行，好似阿譚先生叫我哋睇曬佢，喂咁你哋唔使睇嘅，我哋睇嚟做乜啫？我哋都唔知道，你解清清楚咗，你係依法辦事嘅，我哋係唔使驚嘅。但係而家就話。有啲人就話佢話唔怕國安法，最怕亂執法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點解佢做埋啲嘢咁唔講道理？所以成日你唔講道理，咁啲人民點會話會個心裏面向住你啫？咁其實佢對香港人講下道理，其實香港人唔回歸嘅。我覺得就係話，咁我希望咧就係話，唔好再喺度搞咁多花粉嚟虐待香港人啦。我即係香港人好多人都好慘，成日受緊白色恐怖嗰啲嘢冚唪唥好似一即係呢幾個月咧，好似想。剝爛曬你咁，咁又好怪。今日有個傳言，點解有傳言呢？如果佢唔係做啲咁嘢，傳言唔會出嚟噶嘛。就話會限制我哋出入人嘅出入境嘛，驚啊！咁就係因為你成日做埋啲咁嘅嘢，你成日嚇得人多，人哋先借呢個藉口嚟話傳言。但係話傳言啫，其實我哋唔敢相信呢個係咪傳言噶，因為你太多大話講咧，佢將來真係成事實，我哋都唔奇噶。咁佢話要島唔要人，咁而家咧就係驚啦。咁又話驚啦，就要翻啲人啦。咁即係其實喺度鬥氣。咁你俾我哋走咯，我成日覺得你都唔中意我哋由我哋走。其實咧，我就再講兩句啫。香港人其實唔想走嘅，好多香港人都係點解而家後生仔要同你出嚟搏？就話喂，呢、這個屋企係我喺我嘅，我喺度出世嘅。我都有時同人講，哇，點解我哋要走咧？我哋喺度出世嘅喎，走都係你哋啲中意翻去中國，即係話大陸點好點好，你哋咪走翻去同佢相處，咪大家一團和氣咯。其實我哋唔係想話鬥氣，其實大家和平相處嘅。我哋都唔會話針對啲人哋話咩人，大陸都好人噶嘛，有時好多好人噶，香港亦都有啲唔好人噶嘛。我哋希望咧大家和平共處，希望我哋管理我哋人多啲嘅良心，即係多啲嘅慈悲，多啲嘅智慧，唔好讓打壓，打壓係冇用嘅。如果有用，就冇咁多悲劇啦。 明白， 唔好意思啊， 明白，唔好咁講。 多 謝曬 你 啊，徐女士，多謝曬啊，徐女士嘅意見。咁其實我諗呢度都睇到咧，即係香港社會對於港區國安法嘅實施咧，都睇到有兩邊嘅睇法嘅，即係有一啲就大力支持啦嚇，咁亦都覺得佢哋話係可以止暴制亂啦，咁同埋可以係處理到咧由過去反修例以嚟咧香港所發生嘅暴力事件，即係有一邊雙有咁嘅説法，但係持有啊徐女士呢一邊雙嘅意見嘅人士咧，其實亦都相當唔少。 我諗即係一啲強硬嘅法律咧，可能暫時可以鎮住一啲社會嘅形勢，但係唔會改變到人心，唔會令到即係更多香港人係認為咧，即係國家安全係比人權嚟得緊要，係比自由嚟得緊要。咁我諗即係而家嘅情況就係會越嚟去到一個即係大家要去諗唔同出路嘅問題啦。對好多香港人嚟講，但係無論點樣咧，我相信好似尋日都有啲市民都嗌，我哋真係好中意香港，大家都希望係繼續喺香港，無論係用咩身份喺咩嘅崗位咧，都繼續為香港出力。 係嗱，補充一下啦，頭先就阿劉慧卿就話，即係係咪有國家咧對香港發出咗旅遊警示咧？咁如果我哋睇翻由六月三十號嘅十一點。即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呢就暫時未看到的，不過呢英國和加拿大是更新了前往香港的旅遊建議，表示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在香港被拘留的風險有所增加。電話號碼 187231 西杰啊，你屋企有冇啲午餐肉罐啊、纸皮又或者系冇用嘅糖盒咧？ 成屋都系、啊，瑞文，你几时收啊？ 冇，我谂住废物利用啫。 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环保爸爸 Norman， 教你将家居废物变成好有意义嘅 DIY 环保玩具。 而我就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嘅团队，讲下中华白海豚嘅近况，同埋扩充海岸保护区嘅问题。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面对疫情，弱势社群往往首当其冲。 这次疫情是不是更加凸显了以前累积下来未解决的社会问题？是的，我们讲房屋问题、挤迫问题，今次就逼住你要留在家，居住问题导致到你的精神健康问题，以前可能是没那么严重的，现在都是严重了。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 中大社工系教授黄鸿会同大家分享疫情之下贫穷人士的处境。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除了陈燕平和今日评论员黎欣豪之外，电话旁边也都请来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谭耀宗你好。 你好，陈燕平。 是下咗黎欣豪在这里。首先想、首先想问一问呢，有关于英国他们、会是改变他们的 BNO 的政策啦，那就令 BNO 的持有人呢逗留英国期限由半年增加到5年，而如果再留多1年的话呢就可以申请入籍的。你怎么 看？这件事呢他跟中国方面呢本来就是有一个协议的，就当时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就即如果答应中方咧，就佢唔会再去伸延啊或者扩大，咁大家有个唔知咩备忘录之类嘅，咁所以而家中方咧都系话佢咧系即违背咗啊当时大家呢方面嗰个嘅协议咁所有意思啦。咁呢个就系中国中英之间外交层面嘅嘢啦。咁另外方面，佢而家做啲咁嘅嘢咧，就都擺個姿態啦。老實講，擺個姿態咁就或者佢而家會唔會佢國內亦都因為脱歐之後會唔會啲人力啊各方面啊人手啊嗰啲嘅資源嗰方面，可能會唔會都需要作一啲調整啊？咁都唔定啦，係嘛？我相信英國人做嘢，佢都係從佢自己本身嘅利益出發多啲嘅啊。咁當然，如果你話俾香港人啊呢啲 BNO 持有人多啲嘅彈性咁，咁呢個又好睇，即係持有人每個人嗰、那個環境啦、佢嗰、那個佢自己個選擇啦，係嘛？咁香港其實一個係好國際性嘅城市，好自由，好開放。香港人成日都遍天下有时候会移民出去，有时候会回流返落嚟有时候回流返嚟呢咪返香港去咗内地，都好流动性嘅咁就每个人等佢自己选择啦我觉得我自己就觉得冇乜所谓呢样嘢人才流动你自己觉得自己觉得舒服觉得安全觉得合适自己自己选择咯。 但是如果你睇翻即係除咗英国之外啦，似乎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呢，亦都有其他嘅国家或者係地方呢对于香港人嘅境况有重新嘅一啲嘅评估啦或者係考虑啦。譬如就係、是美国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提出嘅香港避风港法案啦，咁话可以为香港人提供呢第二级优先难民身份，佢哋嘅倡议就係咁样嘅。咁但係你点样睇呢啲嘅国际形势咧？ 嗱呢啲嘢咧，佢冇噶，即系佢而家为咗即系所谓制裁你啊嘛，咁制裁你咪又冇乜太多嘅招数啦，咁啊揾下呢啲嘢嚟讲下咁不过我觉得即系听嚟都硬意啊，咩二级难民身份，喂，使唔使咁衰啊？系咪？老实讲，去得嗰边嗰啲嘅香港人都系中产，有技术有。有能力有一定嘅經濟基礎嘅人啦，係咪？正如 阿 Sam 有首歌啊，我何必走去做二等公民呢？系嘛？咁所以啊，我哋都讲过啊，我谂大家都会思考嘅。九七年嘅时候都试过系咁啦，当时啊，好多人咪又纷纷啊，即系又去移民，咁后来又好多人翻翻嚟香港啊。不过当年啊，买间楼，我走咗去，翻嚟嘅时候啲楼起晒。贵晒咁啊，真系翻嚟住又要解决。 所以我想问，即系如果你觉得即系人来人去，人嘅流动咧，都系一个正常嘅情况嘅时候，咁所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北京需唔需要对于譬如英国去改变政策，有一个咁样咁大嘅反应咧？即系如果真系人来人去，都系一个自由选择嘅话， 嗱呢个两个唔同嘅层次，我只系讲咗啦，你冇留意我讲嗰啲嘢啫。啊！我就是中美之间佢喺外交层面啊，佢有个大家有个协议啊，咁所以佢中国方面就话佢违反协议。 嗯，中英协议 啊，你搞啲咁嘅嘢 系 嘛？咁呢个系中英层面，我讲嗰啲系民间啊。 嗯， 我就话你自己中意你要选择咯，系咪？美国喺嗰边样系咁样，两个唔同嘅层面嘅嘢 系 咪？ 但是譬如如果讲返外交层面呢，其实即係中国驻英大使即係刘显明今朝都有讲啦，即係中方会保留采取相应措施嘅权利呢，係去回应呢、這个即係所谓 BNO 嘅问题。咁其实即係中国可以有啲咩嘅板斧即係去回应英国而家嗰个情况呢？ 咁板斧梗係有嘅，又冇睇成个。不过呢，我相信中国家呢又唔想有啲嘢损害到香港人。佢又唔幾好諗，又唔想做啊！老實講， 會係啲乜嘢咧？其實係咯，會係啲咩咧？ 我費事講啦，係嘛？即係喺國家嚟講，一定做啲嘢出嚟啊！好，你喺外交上，你喺度搞埋啲咁嘅小動作啊！咁我批評到你，警告你，抗議你啊！但你話我又再做翻啲嘢出嚟，但係做翻啲嘢出嚟，我又唔認為要損害嚇、影響到香港市民。或者唉，你要逼大家做一个选择，我谂国家亦都唔想系咁样，系咪？ 另外我都想问，即系喺全球27个国家啦，喺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啦，佢哋发表咗一个联合声明嘅，咁就话立法咧系破坏咗香港享有嘅自由，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决定。我想请问声，即系呢啲嘅国际嘅声明或者系国际嘅关注咧，会唔会对于港区国安法嘅实施有任何影响咧？你嘅评估？ 嗱，你又講啲唔講啲？有五十幾個國家咧，又支持喎香港呢個國安法嘅喎。 古巴 係有五啊三個國家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面係話，即係唔涉及主權國家內部事務嚇， 係咪？ 係啦。 咁所以你要講啲講曬。 嗯。 如果我哋作為新聞媒體嘅從業員，我哋講曬兩樣都講曬，等大家去分析。咁讲啲唔讲啲， 咁 讲啲唔讲啲咧，就变咗好似有啲偏颇啦，系咪？ 咁 翻正题先， 你点评估？即系当然有27个国家又发声明，咁有53个国家亦都共同发言啦。你点评估？即系国际之间嘅关注，对于港区国安法嘅实施，会唔会有构成任何嘅影响啊？等等咧？ 冇嘅，冇影响啊！嗰个法例已经过咗噶啦，已经系全国性法例噶啦，亦都引申咗嚟香港。冇点解香港人咁多都支持呢个法例呢？因为希望带嚟嘅社会稳定啊。 嗯。 呢点系好重要，我哋生喺呢度生活㗎。佢哋噏嘢嗰啲人唔喺呢度生活㗎。如果我哋哇返工返唔到啊，返學返唔到，经济又冧落去，哇咁点啊。 嗯。 呢个就系大家正正关心所在。啊。咁人哋其他国家好风凉咁，所谓佢噏啊，你嚟啊。咁但係我哋嚟讲，我哋要面对嘅实际情况呀，係咪呢啲其实喺国际社会里面啊，有人係亲美国嘅，对美国嗰啲嘢呢，老实讲讲得唔好，都係唯命是从，佢因为跟住佢嘅大佬嘛，係咪？你睇下嗰扎国家都係㗎，咩五眼联盟呀，咩嗰啲冚唪唥都係嗰啲啊，佢唔係咁讲唔得嘅啊，佢有时呢佢嗰啲政客议员都同我哋讲话，冇人怕啦，我哋一定要跟美国㗎啦，佢大佬嚟㗎啦，係咪？係咁嘅原因，係咪？咁所以呢我哋冇理由，你美国 國家安全三十幾部法例，辣過我哋好多。咁你又做得，我哋又唔得。喂，雙重標準係嘛？你得我唔得，咁有咩理由啫？ 嗱，另外想就住嗰個條文入面呢都有一啲嘅問題想請問你嘅，就係、是、第十六條嗰度啦。咁第十六條呢就係、是、講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嘅部門，配備執法力量嘛。咁亦都講呢，警務處嘅維護國家安全嘅部門呢，可以從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聘請合格嘅專門人員和技術人員，協助執行維護國家安全嘅相關任務。我想問一下，即係唔係包括埋可以聘請，譬如係即係內地嘅依啲專門嘅技術人員嚟到香港去幫手執行任務嘅 咧？第一呢啲問題就應該問阿警務處長係嘛？咁啊，第二咧呢個條例咧，其實就即係將嗰個責任啊，就擺咗喺嗰個香港嘅執法機關裏邊啊，絕大部分案件由香港嘅執法機關。司法機關嚟去跟進去處理啊，咁至於香港嘅執法機關，佢本地招聘可能佢會喺外邊有一啲招聘，因為有啲可能有啲某些好專業嗰啲人啊，可能要本地揾唔到，咁啊點咧？係嘛？咁我所以我覺得咧就冇乜話好大件事，好奇怪嘅嘢。啊，当然如果本地有咁，梗唔使啦。 嗱，但我就想问一问，即系既然国家安全系一个咁重要嘅处理嘅事务啦，即系咁点解会第十六条会有一个咁样嘅写法，可以聘请特区以外嘅专门人员同埋技术人员去协助处理维护国家安全嘅相关任务咧？ 嗱，我正话都讲咗啦嘛，即系有啲专家我哋冇嘅，啊。咁可能咁冇咁咪點咧？企咗喺度啊！咁你咪揾啲合適嘅啊，一定要合適嘅啊，幫我哋解決到呢啲技術上嘅問題啊！我覺得咧都冇乜咁唔合理嘅嘢啊，係咪？啊，佢係你嚟我哋香港，其實好多政府部門都有請外國專家，有時佢叫請啲叫 consultant， 即係啊，我唔係直接請你啊，但係。啊！我分咗俾啲顧問公司啊，呢啲技術咧就我哋政府冇人做啊，你啊負責幫我哋解決啲技術問題嘅。啲有時係咁樣，呢啲我覺得咧都冇乜好大件事，或者咩好奇怪，或者好秘即係好神秘嗰啲嘢啦。我 想知啊。但我諗有一個都幾即係有趣嘅觀察咧，就係如果我哋比較翻即係國內嗰個嘅國安法同今次個國安法咧，其實國內嘅國安法咧對於咩係國家安全咧都有一個好詳細嘅定義。咁但係其實睇翻今次個港版國安法，其實就反而係冇嘅。咁我哋係咪應該用翻國內嗰個國家安全嗰個定義同埋準則，就係去理解咩為之維護國家安全咧？ 嗱，你係咪想將國家嗰個國安法全部搬嚟香港？ 唔係，咁你要解答到俾市民聽咩係國家安全啊嘛？點解即係舉一個標語就係反違破壞國家安全啊？點解？ 我想話俾你聽咧，你俾我時間講，你別話嚟冇時間添。嗱，因為咧國內個國家安全法咧好涵蓋面好闊嘅，啊，好唔同嘅。而家呢個咧只係針對四個嚴重嘅罪行，先立呢個法。啊，就是分裂、颠覆、恐怖活动同埋勾结外国势力，就 系 咁解。你讲到话，嗰啲佢打个口号出嚟，涉嫌佢可能咩？呢个系一个表面证供。我相信警方一定会继续去深入去追查，譬如系咪有组织咧？有冇人俾钱咧？有冇乜行动咧？有咩光領咧？ 即係要再去做進一步嘅調查。喂，多謝你譚耀宗，時間所限，有機會再跟你請教。唔該曬，拜拜。